死者死前曾经吸入过一啲水分，但唔能够判断系入水之前已经死亡。对于警方估计陈燕林嘅衣物有机会被水冲走，马宣立话：新闻所见，死者生前系有着衫，但冇话冇着内衣，话内衣系唔容易被水冲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罔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无视捷克主流民意，执意访问台湾，蓄意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破坏中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对这种卑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胡绍明说，中方敦促维斯特奇尔之流立即改宏更张，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停止破坏中捷友好合作的政治基础，呼吁捷克政府和主要政党坚决抵制个别政客的阴险政治图谋，采取坚决措施消除错误行为的恶劣影响，维护两国关系大局，以实际行动推动中捷关系行稳致远。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亦都有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微沙克集结在济州之东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东海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6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32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5.5跌1毫，药明生物194.1跌4.2，腾讯控股547.5升8.5，阿里巴巴291.4升8.6，美团点评272.8升8.2，中国飞鹤15.26跌5.8，京东集团330.8升21.6，吉利汽车17.42升3.2，圆通速递国际6.5升4.5，中国平安81.1跌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353，瑞士法郎8.502，澳元5.7，加元5.932，新西兰元5.242，欧元9.2137。每百日元兑港元7.3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7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816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6.35美元，卖出196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啲封路，喺观塘绕道有道路工程，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就喺观塘绕道因为工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嘅快线系封闭，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而在粉岭公路因为紧急维修，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

一句隐别呼之，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住大家光线流，再出发的可更愁。再次向我诉说，放弃过去太易。你算爱已困倦，跳进过去世俗，对对错错 ，I just let you go。Yeah, baby, tell me something, tell me what you wanna hear. I'll be saying, don't you blow out, 过去每秒的控诉 ，Gotta let me try, gotta work this time。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住大街光线流，早出发的可更愁。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嚟嘅有 Anson Low。 望住大街光线流，再出发的可更愁。每晚都可挽留，滴滴爱都不够，你共我大太易吹醒。 今次咧就系佢自己亲自嘅填词啦，亦都系将佢以前一段嘅感情嘅经历放咗呢首歌入边嘅。嗰段嘅感情经历咧就系、是、当时佢拍拖啦，然之后嗰个女仔一句都冇讲。就将佢飞欧咗。到而家都唔知点解会分手嘅一首作品。嚟自 Anson Low 嘅新歌，作品名称叫做 Burnout。跟住呢首歌就系讲一啲女仔嘅心态咧，就系、是。我真系乜都唔知噶。 连电脑出手都看不穿，无定向思想突然又转。你要猜猜我是谁，猜不到，其实我未能预算。Yeah、活泼有的，自不有的潜意识。 少女嘅飘忽嘅心情嘅。你知汪叔扮嘅新歌，猜猜我是谁？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台作品如果首先黄淑文那首的作品就是讲少女的心事的话，洪家豪这首的作品就是讲现在后生一辈的男仔的心事的，有一种是都市的感觉都挺重的，讲下佢哋嗰种嘅爱情态度。今次呢个故仔就系讲一男一女，性格上面明明都唔系好夹噶啦，但系又偏偏相安无事。新歌歌名叫做《曲线型恋情》。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it a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t change like money. 嚟自 BTS， 呢首歌啊成绩啊非常之厉害啊！好少歌咧就系可以空降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 嘅，佢哋就啱啱喺呢个礼拜嗰度成功做到呢一个嘅纪录嘅。Single Dynamite， 至于三点半钟之前咧，都要恭喜呢三位嘅朋友。之前咧，佢哋就话如果佢哋 YouTube 嘅呢个自知嘅 music video 可以过十万 view 咧，就会将呢首歌正式摆上去一啲串流平台嗰一度。佢哋成功咗。 DIY on the beats。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被被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近。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Oh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Hey baby, 今晚最亮的星星，点知翻屋企食蜜糖星星，中意你只眼够大个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系只系可以 think think， 每日翻屋企随时一定，或者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系我心入边嘅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系神迹。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佢哋三位嘅名字咧就系有 JNY 啦、Delta T 同埋宝琪。嗰阵时咧呢首歌曾经俾过啲唱片公司嘅，但系佢哋觉得呢首歌唔够 pop 啊。我谂呢十万个 view 咧就证明到呢一首歌真系几 pop 噶。天上有两间公司，今日一个独立歌手有呢一首嘅 single， 呢个名字叫做 Can't Stop。最近咧会有胡鸿钧嘅出现，介绍佢嘅新 singl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后日起放宽多项防疫措施，容许健身中心、桌球、保龄球场、溜冰场、戏院、美容院、按摩院同埋指定嘅体育场所重开，为期至下星期，并要遵守人数规定。 另外餐厅晚市堂食放宽至晚上十点，餐厅要维持两人一台，同埋入座人数不得超过一半。游戏机中心、泳池、派对房间、卡拉 OK、夜店同夜总会继续关闭。健身中心的器械要保持 1.5 米距离或者是设置隔板。健身课堂每组不可以超过4人。每张的桌球台和保龄球道同一时间不可以多过4人使用，并需要隔台和隔行开放。戏院每场播映完毕之后要消毒，只限最多2人相连就座。美容院的员工必须戴口罩，亦都只可以服务预约客人，不可以使用蒸汽机器或者是雾化化学品。重开的室内体育场所包括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网球场和高球练习场等。室外运动场所包括运动场跑道、高球场、单车公园和海上活动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首日普及检测计划有12多万人接受检测，检测数量大，加上如果有任何确诊个案，需要再交俾卫生署进行复检，因此现时未有任何关于确诊的数字。陈肇始又话，政府进一步放宽部分行业恢复营业，以及俾健身中心等处所重开，是希望保持市民的身心精神健康。因为大家抗疫已经大半年，已经觉得好攰，留意到市民对运动的诉求。至于二人限聚令点解仲未放宽，陈肇始解释，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循序渐进。如果同一時間放寬太多措施，將會令到人流增加，感染風險會增加。至於只是放寬晚市堂食多一個鐘頭，陳肇始話希望取得平衡。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另外再多2名新型肺炎確診病人離世，累計92名患者死亡。住在葵涌石围角村石莲楼一名66岁男病人，上个月2日因为持续发烧和咳嗽入住仁济医院，情况同日迅速转差，转送到深切治疗部，延至今朝早离世。一名住在观塘翠屏北村翠南楼的79岁男病人，上个月9日因为咳嗽、喉咙痛和上腹不适入住联合医院。病人本身是有长期病患，入院之后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朝早离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罔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无视捷克主流民意，执意访问台湾，蓄意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破坏中捷关系政治基础。中方对这种卑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维斯特奇尔之流立即改弦更张，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呼吁捷克政府和主要政党坚决抵制个别政客的阴险政治图谋，采取坚决措施消除错误行为的恶劣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14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5.5元跌1毫。 药明生物195元跌3.3，腾讯控股548元升9元，阿里巴巴291元升8.2，美团点评270.6升6元，中国飞鹤15.24跌6毫，京东集团332元升22.8，吉利汽车17.52升4.2。圆通速递国际6.96升4.97，盈富基金25.84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8，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7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8,09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49美元，卖出1,95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丽业街。而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就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之后同大家跟进一些封路的安排。较早前在观塘绕道的工程已经完成，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快线解封，一带车多，车龙就大消散。咁而喺柴湾嘅永平街，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6点，所有车辆都系禁止由永平街左转入柴湾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期间要提升抗病能力，有好多方法。听下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嘅 tips 啊！ 中医认为咧，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说要平时提升到自己的抗病能力，不外乎就锻炼身体，譬如说饮食均匀，争取足够的休息，多运动，晒下太阳等等的。另外我们自身方面，因应环境的变化，我们亦都要做到虚邪拆风，避之有事，就是说外界环境有一些致病的物质，现在譬如说新冠肺炎这个病毒，无论它变不变种，我们都要想办法避开它。怎样避呢？譬如说我们少去人多聚集的地方，我们有保护的措施，戴口罩，勤洗手，尽量令到自己不要暴露在这些有机会受到感染的环境当中。作为中医，当然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点喝适合自己调理身体的汤水。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 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嘅咧，揾嚟有胡鸿钧啊 ！Hi， 你好啊 ！Hello， Eric， 你好。嗱，收到你呢一首咧，就系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咁啊，叫做《你幸福吗》咁样样。 系，冇错。 系啦，今次咧就系你自己第一次做 music video 导演啊，同埋个故事创作。 系啊，冇错啊，第一次啊， 兴奋喎，应该。 哇！呢一个经历的确系到而家谂翻转头啊，其实都系。唔明点解当初会有呢个决定嘅，唔明自己当初点解够胆同埋阿杜两个人会做呢件事嘅。咁但系的确由决定嗰刻到完成之后，中间发生嘅所有嘢都系非常之难忘，同埋系极度唔舍得佢完嘅。 哦 ，OK， 嗱，咁我哋就先由呢首歌嘅起点开始啦，咁样。 好， 系啦，因为都系阿杜嘅创作啦，咁样样。 系， 跟住陈耀森就填词啦，咁样。 系 啦，呢首歌系你哋一齐坐低倾，有个咁嘅概念想做啊，个故事系点噶？其实 个故事就系我同阿杜有一日喺个录音室入边，咁啊，因为我哋成日都会喺录音室 hang out 啦，咁啊倾啊，就研究下嚟紧啲歌嘅方向啊。咁呢一只歌当因为是阿杜的作品他自己写啦，咁佢俾我听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啦。咁我哋好快就决定下一只歌就用呢个旋律啦。咁但系至于题材嗰度咧，我同阿杜都有点讲啊，都摸索咗好耐。究竟我哋嘅题材，就算情歌都好，究竟嗰种情绪系一啲比较浅白表面啲嘅嘢啊，定系啲比较有深度、深层次少少嘅嘢咧？咁我哋今次咧。都選擇後者，因為前者嘅題材咧，我以往嗰啲歌曲都不乏。咁但係咧，你話真係深層次少少，再加上我今日三字頭啦，咁啊講嘗試啊，想扮下成熟啲咁樣啦，即係唔想再係一啲十塊廿煙嘅感情觀啦。咁我哋都喺度好似互相咁樣去傾偈，就啊諗下我哋以前譬如話分手嘅時候會有啲咩感覺啊？除咗開頭可能難過啦，有啲可能唔甘心啦，甚至可能憎恨對方啦，呢啲感覺過咗之後，接住落嚟你會有啲咩感覺呢？又或者幻想你完結呢個關係過了半年之後，咁你如果咧，即係你再見翻呢一個舊情人，你有咩感覺呢？咁我哋就 come up with 一種感受，就係扮成熟去祝福對方啊。因為呢個故事就係講話。即我哋唔系唔爱对方，只不过系大家部分唔同。可能个男仔就系净系停留咗喺现阶段，觉得唉开心就得咯，唔想谂咁多啦。但个女仔就觉得唔系，我哋要谂下将来嘅，就系呢样嘢唔 in sync 啊。咁所以到分开咗之后，个男仔咪要扮咯，咁就好似懒系。深層次啲或者複雜少少嘅一啲嘅情緒咁樣咯， 係 OK。所以其實因為有一個咁完整嘅故事嘅概念啦，咁其實譬如可能你係錄啊，甚至乎啊，蘇老師佢編啊等等嘅時候，就其實有好多嘢可以代入到喺中間嘅咯。 啊，係啊，其實我哋係因為係阿杜嘅創作啦，咁我哋呢個故事係一齊諗出嚟啦，咁所以我哋喺錄音嘅過程入邊其實係。好我哋兩個自己嘅世界嘅，好玩係因為我哋不斷。去 brainstorm 一啲新嘅嘢出嚟，譬如话 even 嘅唱法，可能呢只歌我自己或者阿杜都想我嘅唱嘅 approach 比较简，即系纯粹啲，可能摆低我以往唱歌嘅一啲坏习惯啊，一啲常用嘅唱腔，其实我哋都希望系，如果有机会咧，不断推出嘅新作品入边都可以有一啲新嘅。嘗試不論是唱腔又好，不論是曲風又好，等等的嘢咯。 OK， 嗱，因為咧頭先歌嗰部分，嗰、那個嘅故事啦、嘅情節啦，所有嘢就已經齊曬啦，咁樣。咁然之後去到一個咩嘅位置，你哋兩個覺得，喂，歌都唔夠啊，我哋不如拍啲嘢啦，個 MV 自己搞啦，咁 其實呢個真係好唔打唔撞嘅。志源咧本身就諗住去台灣拍啦，咁因為。我哋公司喺台灣有一個導演都成日用開嘅，咁但係奈何因為疫情嘅關係，咁就冇辦法我飛咗過去啦，佢又飛唔咗過嚟啦，咁所以我哋只可以喺香港拍。咁喺香港拍嘅時候，我哋就要即刻可能要諗一個合作嘅導演啦，或者合作嘅一啲班底啦。咁我哋又唔係好有一個好鮮明嘅諗法話啊，我知道今次一定要揾邊個導演咁樣，又冇咁。而既然我同阿杜兩個人喺一路喺做呢只歌嘅時候有咁多諗法，咁多咁對呢只歌咁多情感嘅時候，咁我就話：喂，不如我哋兩個試下自己嚟。但係因為我同阿杜兩個完全都冇拍 個即係做所謂嘅做導演嘅經驗嘅零，所以即係零咁呢方面嘅經驗係。咁所以我哋就都唔，我都唔明點解會咁有呢個諗法嘅，真係。咁但係我哋又 OK 喎，我好咁試下咯咁。咁所以係由嗰一個電話決定做呢件事，就即刻不斷去揾拉入一啲自己嘅班底啊，不斷做 research 啊，諗個 storyboard 啊。系就做好多啲前期嘅工作，即系嗰两个礼拜系真系每谂瞓觉都谂住个 MV 啊。 OK， 喂，但我想问中间嗱，因为其实虽然有好多人而家都会有拍嘢嘅习惯啦，但系即系你拍一个系自己可能 vlog 咁样样，又未必系同一个 MV exactly 一样噶嘛，咁样中间最难你觉得系边部分咧？做一个导演呢个角色，其实 哦最难啊，系你点样喺嗰四分钟入边？用畫面去講到你想講嘅故事，同埋又要同嘅音樂係 match 到嘅。咁所以係，我覺得後期剪接嗰下係好有難度嘅，即係可能你拍曬所有嘢啦，一紮嘅 raw 片啦，咁你點樣剪咧？邊個畫面擺喺邊咧？個畫面又要 last 幾多秒，又要轉另外一個畫面，又要 last 幾多秒咧？即係咯，啲所有嘢都係，都係即係我哋係不如試咯。 你偶爾也牽掛嗎？甜蜜過的那最後暑假，是愛得夠動人吧？某次漫步雪分架，回頭看像笑話，這約定無假，可惜無緣實現嗎？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而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 但因为咧，今次都因为有个女主角同你做好多嘅对手戏啦，咁样，就 系 顾子瑜啦，咁样样。 冇错。 嗱，同首先拣佢有冇特别原因啦？第二就系同佢一路拍嘅时候，因为佢都系非常之好戏嘅一个嘅演员。有冇啲咩？咦，个火花好正喎，有啲得着啊，诸如此类咧又。 系，点解会拣佢？即系拣廖子瑜做今次嘅女主角？系都专登谂过，因为我哋都想今次个 MV 个女主角嘅感觉系气质型啲嘅， 系 即系佢未必系一个好典型嘅大美女 type， 嗯， 系啦，但系我哋想个感觉系佢系行出嚟系有少少高贵气质嘅感觉，咁当然亦都演到戏啦， 系， 咁所以喺呢几个 criteria 入边，我哋谂到嘅就系廖子瑜啦，咁、 哦、 至于拍摄嘅当日咧。咁好似你所講啦，咁佢係一個非常之專業嘅演員啦，亦都非常之好戲啦、 嗯， 所以佢一嚟到咧，都好似唔需要 preparation， 一嚟就入到戲啦，已經好清楚，同埋佢會主動問清楚，誒、哎、呢一場戲，就算係開心都好，有冇咩 background？ 點解開心？咩程度開心？做啲咩事？點解係咯？即係佢問清楚曬。前文后理，佢先至系做嗰场戏嘅，咁、 okay, 我系好 appreciate 嘅。 所以今次你哋就有晒成个故事嘅 structure 喺度咧，就好好啦。因为无论系歌啦、曲啦、词啦、编啦、唱啦，甚至乎系个画面上个 MV， 都全部嘢有晒一个好完整嘅概念咁样咯。 系啊， 玩啊呢件事都 好好玩啊！所以我哋、嗯，我想讲阿杜话佢拍完之后。啊佢唔好想做音乐啦， 佢想做咩呢咁样？ 佢想拍嘢， 系 我明嘅，因为虽然我唔知道，我唔应应唔应讲出嚟，阿杜已经听唔到嘅。anyway， 系啦，因为佢都话好多音乐人其实系，即系音乐人系个比较孤独嘅行业嚟噶嘛。佢话，即 系 好多时候都要成日自己一个喺个 studio 入边，自己埋头苦干咁样。咁但系拍嘅时候，可以一班人，同埋所有嘢都系好似。可以有啲取長補短咁嘅嘢，哦，你呢方面比較叻啲，又可以填補到我一啲唔叻嘅地方咁樣，係咯，即係成個氣氛係會眾志成城啲咁樣咯，感覺係，咁所以嗰日拍完 MV 之後，阿隊友係一刻失落啊，唉，我而家唔想做音樂啦，我想拍嘢咁。不过失落咗一阵啫，而家冇事 啦。开条新嘅事业线出嚟啊，可以话系。 你下次问下佢咧，有机会啦。你系咪听讲你好似唔想 做音乐啦？ 系喎，想拍嘢喎，系咪噶？点答你？ 喂，但系我想问咁嗱，因为今次呢个嘅创作概念，成个创作过程啦，系有故事，然之后就将佢变成系词啊，所有其他唔同嘅部分啦。会唔会嚟紧都试下？咦，我哋可以朝住呢个创作嘅方法，去到写胡鸿钧嚟紧嘅一啲嘅新嘅作品咧都？ 其实我同阿杜都，其实我都好开心，因为今年好似同佢嘅合作，终于都可以点讲啊，俾大家听到啦。 系， 咁然后我哋其实有好多谂法嘅。 嗯， 咁我谂我哋嘅出发点，首先一定系要同我哋嘅经历喺呢度啦。 系， 然后亦都同一时间都想呈现一啲，因为我都入行差都已经十年嘅时间。 嗯， 咁我哋都另一个方向，即系我自己定俾自己嘅目标都系啊嚟紧。头嗰十年过咗啦，咁之后十年可唔可以有啲新诗建议俾大家咧？即系可唔可以真系尝试多啲唔同曲风咧？可唔可以真系就算情歌都好，题材大胆啲得唔得咧？歌词唔好再咁保守咁乖得唔得咧？即系我谂我哋下一步 mindset 系要脱离个 comfort zone 咯。 你自己喺你心目中咧有冇一个有边类型嘅曲风你系啊我？好想试下挑战嘅咁。 其实呢一刻我比较想试下 R&B 嘅嘢。 啊 ，OK。 虽然我自己本身骨子里系好中意 rap 嘅。 真系噶？ 我中意听啲 rap 嘅嘢嘅。 系。 真系嘅，啲人系估唔到嘅。我成日都好中意跟住唱嘅。 系。 咁但系呢方面就我就唔可以乱咁将自己呢一面摆出嚟嘅。因为兴趣系兴趣，系咪事业还事业？如果我真系要将呢一面摆出嚟咧，我谂可以再下多啲苦功咯。 系 咁，所以谂现阶段，我自己又中意，但系而又 presentable 嘅嗰一面，应该就系 R&B 咯。 OK， 唔系咁，希望个节奏感方面唔需要担心先，系咪先？呢样嘢即系你有嗰种劲度，有嗰种 energy， 因为 rap 就需要嗰种态度嘅 energy 啊嘛。 系啊，系咪估唔到我会 rap 啊？ 我估唔到啊！ 有嘅， 系啦。喂，咁啊，睇下嚟紧会唔会系希望你可以快啲啦，即系有即系试到即系 R&B 呢一种嘅曲风， 一定会 系啊。喂，但系呢个 MV 我觉得拍得好靓啊，即系个色通， 多谢多谢， 我觉得好靓咁样。 系啊，因为我哋都。因为喺拍呢 MV 系啦，其中一样嘢、我哋谂个方向就是、我哋想今次 MV 系一个storytelling 嘅元素多啲啊，定系冇乜故事嘅、用啲画面、用啲镜头去交代，即系你见我个 MV 其实 end up 都好多啲好静态嘅 shot 噶嘛，冇乜啲好大动作嘅嘢噶嘛，其实。 大部分都是啦。咁我們就希望透過啲畫面去投射到一個氛圍出嚟啦。咁啲鏡頭嘅美感就好緊要啦。咁所以我哋每一個 shot， 我哋都喺個碟攞個島點樣攞啊，嗰啲燈點樣打啊，啲 props 點樣擺啊，我哋每一個鏡頭都真係設計過先。真系拍咁样咯。 咁、啊、所以如果咧，你想睇下胡鸿钧同埋苏道哲两个生哥个仔系梗系点样样咧，即系呢个 M V 啦咁，你就快啲去 YouTube 嗰度自己睇啦，咁样样。 系啊，冇错啊，快啲睇啊。 系啦， 睇啊， 系啦，睇完之后就再试下冇咗画面之后就斋听咁样样啦。 系 系啦， 或者斋睇唔听都得嘅， 自己跟住唱咁。 系啊。 喂，咁啊呢个时候就即系今日再一次多谢胡鸿钧啦。系啊，咁啊期待你有多啲唔同嘅新嘅创作，因为我几中意你有自己嗰种嘅创作，同埋你。啲故事摆喺中间咁样。 好，多谢，我会努力嘅，继续。 好啊，喂，咁啊 ，take care 啦，咁啊，下次希望系见到你现场同我哋即系介绍你嘅新嘅作品啦，咁样。 好， 今日多谢胡鸿钧，谢谢你， 唔客气 ，thank you， 拜 拜，拜拜。 皆因今天开心喝得多了酒，借故发泄你见我不够，无权利对好友有太多要求。不应摊开心声，我都开了口，你那抱歉语气相当亲厚，善意的拒绝我转身走，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心我只好强忍，怪也怪你笑脸太吸引，尤其坐到很近令我更敏感，一分勾笑怎么始终不够狠，每次听见你那关心口吻，被你糟蹋亦有满足感，为亦显得拘谨，反应也不敢，或者呕心沥血令你更反感，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也许存在一点生气，无办法去用翻你，只好处死。没有身份妒忌，何来委屈自己？从没资格为你，根本都不足以落极深地沉沦，但恋取你，纯为寂寞颠烦着你。如若打搅到你，唯有对不起。还是应该将爱情处起。 污的空气污染水平，环保署预测今日稍后时间，部分一般同路边空气监测站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可能达至严重水平。环保署话，本港正系受强台风美沙克嘅外围环流同埋高污染背景嘅大陆气流影响，天气大致晴朗同酷热，吹微风，不利空气污染物扩散。 日间的阳光有利光化烟雾现象，令臭氧和微细悬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迅速形成。天文台预测，本港未来几日的天气将会持续晴朗酷热和吹微风。环保署预料空气污染仍然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呼吁儿童、长者和心脏病或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该尽量减少或者是避免体力消耗和户外活动。在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资深法医马宣立出庭作供，说不明白为什么卫生署法医部没有在警方捞起陈燕林遗体之后即时要求检视遗体。庭上披露，警方捞起遗体的时候曾经通知卫生署法医部求助，但是法医部表示不需要立即检视遗体，要求警方尽快冷藏遗体。马宣立认为，发现全裸女尸，作为法医无论如何都会上先检视。陪审团亦都提问话，陈燕林有没有机会堕海之前吸入有毒的气体晕倒，例如哥罗芳。马宣立话，如果死者吸入高剂量哥罗芳，一般会残留在肝脏，但是陈燕林肝脏并没有哥罗芳。马宣立又说，的确有不同的方法令人晕倒，不过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陈燕林堕海前的状态，而陈燕林的遗体没有明显伤痕，相信他生前没有受到袭击。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亦都有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微沙克集结在济州之东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东海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6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1,53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5.75升1.5，药明生物194元跌4.3，腾讯控股544元升5元，阿里巴巴291.4升8.6，美团点评272.8升8.2，中国飞鹤15.16跌6.8，京东集团332元升22.8，圆通速帝国际7.08升5.09，吉利汽车17.7升6，中国平安81.25跌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41，瑞士法郎8.487，澳元5.692，加元5.93，新西兰元5.235，欧元9.1996。每百日元对港元7.3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7，升109，港金现价报18,090跌3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24，卖出1,964.1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的。而家出九龙的龙尾向入屯门都有车龙的，龙尾在丁九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嗰段比较多车一啲。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呢一段咧比较繁忙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咧，提一提大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紧急维修工作仲系做紧噶，慢线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忍让。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一个星期最少要有五日，每日都快步行15分钟，同埋做15分钟嘅家务，咁就有足够嘅体能活动，都系有益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4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 系啦，你可以翻嚟呢个就劲啦，你好啊 ，Eric， 点劲法啊？ 因为我首先我要介绍咗呢一只专辑嘅名先，我都系因为呢只专辑嘅名，我决定听呢张专辑， 系 个名真系好劲，我的心正为你的中年翘臀燃烧， 我的心正在为你的中年臀部燃烧啊， 翘 哦， 翘臀燃烧， 哦，翘臀 燃烧， 哦 ，OK。 一睇到呢张专辑嘅名嘅时候咧、嗯，我就好，无论佢系唱咩歌，我都决定 一定系讲你啦，系咪？你觉得？嗯， 我冇呢样嘢最紧要，我有中年咯，但我冇。嗱，但呢一只咧，首先我哋讲咗呢个乐队嘅名先啦， 点啊？你今日 唔系啊？因为呢啲名我用开国语读咧，你叫人家叫我 转用国语读嚟先。 八十八颗芭乐子 哦， 系咩啊？ 八十八颗芭乐子， 我自己传翻广东话，我谂住你会帮我译八十八颗芭乐子 哦。 首先我想话俾大家听，呢对 band 已经成立咗25年啦， 嗯哼， 即系证明佢入边啲人咧，就算真 系中年啦， 系啦，嗱你讲噶， 所以写到呢、這个， 咁同埋好得意嘅，我见好多访问话咧，佢哋对上一张专辑咧，个主题咧。嗰、那個內容咧就係4年之前嘅嗰張專輯，係中年男士飲醉酒之後嗰個好莫名其妙嘅世界。 哦， 咁但係呢一張專輯咧就係中年男士超級清醒嘅世界。係，咁嗰、那個清醒點係乜嘢？點解會有中年翹臀呢件事咧？ 翹、嗯、應該係翹， 翹正音應該係翹啊嘛。 我印象中係翹。 係啦，咁但係點解會有呢、這個即係關於呢個咁好睇嘅 pat 嘅事情咧？咁樣有一個中年嘅 friend 身材好好。 係。 咁佢就問佢：哇，點樣可以身材 keep 得咁好啊？ 嗯， 啊冇啊，冇特別做任何嘢啊，我即係普通食啊，呢度照食噶啦，冇乜運動，冇，係啊，即係可能行下樓梯咁樣，冇乜特別嘅啫，係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佢哋兩個 行下樓梯可能好有幫助嘅喎，你試一日行1000級樓梯啊！ 佢 應該都有㗎，係攬步上仲要， 唔要太辛苦啦，我先唔照。我冇介意好靚嘅 pat 呢件事。咁佢就覺得好離奇啊，因為佢同佢咧基本上係好 friend 啦，成日見啦。咁佢就知道咧，你根本就講大話。 嗯， 我知你係唔食飯嘅，我知你嘅所有嘅碳水化合物都係超優質嘅碳水化合物啦，跟住然之後佢係唔食紅肉，淨係食白肉啦， 嗯、 即係等得其實佢係有一套非常之嚴謹嘅一套自己嘅生活嘅要求。但係當任何人問起佢，喂，你點樣可以中年？即係尤其是大家都以為中年男人應該要發福嘅時候， 嗯、 你仲可以 keep 到身材咁好咧？佢都係同人哋講：哦，冇啊，冇特別做啲乜嘢㗎，即係係咯，即係可能飲多啲水咯，行多幾級樓梯，其他嘢我都照咁去嘅，即係好正常嘅生活咁樣啦。 有冇諗過人哋可能係6歲到而家？ 家都係咁樣，所以佢真係覺得真冇乜嘢。六歲開始都係食啊優質嘅澱粉質啦，都淨係食白肉啦，都係咁，所以。真冇乜嘢喎， 系啊，嗰、那个可能就系佢真系冇乜嘢嘅生活啦，咁样。咁但系呢件事咧，就令佢发现到咧，原来其实呢个世界或者呢个社会，大家而家睇 Instagram 啲靓仔靓女咁啊，都系 sell 紧一啲好好嘅身材啊，点嘅时候， yeah. 其实身材必然系成为咗呢个社会或者甚至乎呢个运作当中不可或缺嘅一个部分啦。其一， mm-hmm. 其二咧就系、是、大家其实都唔系好真诚面对。自己點樣得到呢副好身材呢件事嘅、哦，即係大家都好想營造一種咧、就是，就係啊，我咩我冇付出過就得到曬呢啲嘢啦，即係嗰種嘅假象俾大家知道。 係、 哦，所以其實尤其是去到中年嘅時候咧、哦，假設即係已經有好成功嘅事業， 係 好美滿嘅家庭，咁、樣喺各方面可能好成功啊，諸如此類。咁其實人哋問到你嘅時候，你都會好，即係尤其是當你係一個成功者嘅時候，你都會好坦然地講咗句冇加油啦。堅持啦， 係咁 有你嘅夢想，就咁你我好少聽到人會係好慾緊地話哇，我捱嗰啲苦啊，都係嘅，即係話咩？ 關差咪就係好有力㗎。 嗯，香港文化係真係唔同啲啊！好快。你啊， 从来都唔算系云淡风轻嗰种嘅 presentation 啦、 啊。可能台湾唔同啲啦，好唔好？因为毕竟系一对台湾嘅乐队啦，八十八颗巴洛子。 同埋你再见咗嗰啲中年人去到即系批评或者抨击一啲后一辈嘅时候，佢哋都话唔系啊，我好多付出噶、啊，我做好多，你懒，你唔做嘢。你唔似我哋， 同埋嗰陣時咩我捱得咁辛苦，我捱過嗰啲你未捱過， 係啦係啦係啦，我覺得真係睇第二啲，睇睇係咩人， 大家有唔同嘅虛偽啦，好唔好？ 係啦。 咁但係其實呢一成隻碟咧，那個 album 咧，嗰個 concept 都係非常之我覺得是集中的，就是講緊你中年的時候面對緊呢個世界的時候，有不同的一啲嘅感覺啦。咁、例如咧，我其實好想揀嗰首歌咧，即係呢只專輯當中嘅揀歌，今日都是呢只專輯當中一首作品。我其實非常之揀，想揀咧就叫做《台北人沒有鄉愁》。其實個歌曲內容就是嗰個題目，就係、其實佢就講咧。台北人咧，成日喺台灣成個地方都覺得高人一等嘅，因為佢哋嚟自最繁華、發展得最好嘅地方啊嘛。咁但係其實咧，喺當你到中年嘅時候咧，你台北人你就發現咗你嘅人生有一個好大嘅缺失。即係當你如果係台東或者台南，即係比較偏僻少少嘅地方咧，當你喺台北撈唔掂啊，你可以翻屋企耕田啊。又或者你可以回家，即好像周杰伦那首《稻香》那样，那个 MV 都是一个、中年男人很失意的时候，他可以回去乡下的地方找他妈咪、或者看到他家里的祖屋，得到一个比较平静的心境啦。但是如果你生出来就是一个台北人、你中年失意的时候呢，你除了躲回家里哭之外，你没有其他出路的嘛。但是你明唔明呢首歌嗰个真係好有趣。但首先大家个对音乐接受嗰个能力必须要比较阔少少，你先可以听得晒成张专辑。因为其实我唔系嗰啲好阔嘅，我听完成张专辑我有啲攰嘅。但系个主题系咪好有趣？主要因为入面有啲粗鄙嘅字我播唔到啦。 哦。 但系你系咪觉得我系觉得呢个好敏锐地捕捉到一样嘢，同埋我觉得好适合用喺香港啊。 同埋有种 mean 咯，都系。 系啦，我觉得系好真诚地去面对自己人生。 你连翻屋企耕田都唔得啊！ 系啊，你翻屋企 一田都冇得。 同埋最紧要就系佢都提到话，你住台北嘅时候，你间屋有几大啫？ 系。 即系你知台北啲楼价其实同香港都不遑多让噶嘛。咁嘅时候，你就可以匿喺嗰个即系得翻一张床都摆上摆布风扇都好窄嘅地方喺度行，但系人哋都最起码可以对住个稻香嗰块田啊。 我又好好奇，咁呢我唔知啊，你知唔知啦？但我几好奇就系，咁呢啲乐队嘅成员佢哋系咪嚟自台北嘅咧？本身 有啲系，有啲唔系噶。 因为如果佢本身唔系嘅，咁你又理？ 但系我想讲。但我想讲，佢本身写呢一首歌嗰人本身系台北人嚟。 哦 ，OK， 即系自己讲自己 OK 嘅。 同埋最紧要就系咧，佢话当佢话想写一首系台北人嘅歌啦。咁、但系好多队员同埋佢自己身边嘅朋友都话，其实台北人冇乜特色噶咋，就 是、 一个城市，又或者好多人嘅城市都系咁样。即系你可能讲东京啊，你讲香港啊，都系大家喺一个好高速嘅世界当中，好辛苦咁运作啦咁样。但系佢就你谂下，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桥嚟噶，其实同香港人一样咯，即系你就算无论翻中环翻工，你可以翻去你住边度都好啦，屯门咧 屯門你可能見到牛會開心啲，係啊，好黑板印象。但係其實你都係即係嗰個所謂台北人沒有鄉愁，沒有一個俾你釋放嘅地方，喺香港都係㗎。 哦， 所以其實本來好想揀呢首，但係真係冇辦法啦，所以大家自己去聽啦。我今日揀嚟嘅呢一首歌咧， 銀行關門後啊， 係啦，今日揀嚟首作品。其實就係講緊一個你當你翻工嘅時候，你中年嘅時候咧，你無論如何，你都會同銀行打交道噶嘛。係 啊， 咁你同銀行打交道嘅時候，就係佢要做一件好緊要嘅事情嘅時候，銀行閂咗門啊。 唔係 e-banking。 呢首歌就精彩啦，就係講佢點樣去同呢個銀行嘅經理交涉嘅過程啊。 哦 ，OK， 呢一隊嘅樂隊叫做 八十八火花落子。 佢嘅 vocal 已經聽得出有一種係中年嘅韻味啊！ 即係都聽得出呢隊人已經夾 band 夾咗25年。 因為我覺得可能呢啲聲咧，後生你好難錯到嘅。 係。 同埋咧，其實我覺得佢唔係滄桑，即係我哋可能會形容嗰啲中老唱歌手嗰個 feel 係滄桑啦。佢冇滄桑，佢依然有嗰種粗糙同埋熱血，我唔知道大家感唔感受到。 有嗰件事。 係啊，而呢個當中咧，頭先就話係一個中老同銀行交涉嘅過程啦。而呢一首歌啊嚇，當中設定呢個中老咧係咩人嚟嘅咧？係一個計劃要打劫銀行嘅人。 哦， 即系我觉得呢个写法好有趣啦、啊，但系点解会同银行交涉得嚟会有一个，即系你打劫咪打劫咯咁样？因为佢话佢嗰日唔觉意瞓过笼，佢去到银行嘅时候，银行已经攞咗闸啦，咁然之后佢就好嬲啦，佢、就觉得同个保安交涉都唔俾佢入去，佢就写咗封信去投诉呢个保安，佢就话我想打劫唔俾我入去， 喜剧嚟， 系啦，即系。是好黑色幽默啦，咁然之后佢就话咧，公银行经理都有覆佢，佢话亲爱的朋友，就算打劫银行咧都要讲纪律噶，所以欢迎你下次再嚟啦，咁样，即系你见到成个黑色幽默咧个故事框起咗呢一首歌，佢想讲嘅就系咧，其实当你去到中年嘅时候，你系一定会跟随住呢个世界某啲嘅规矩去行嘅，你谂下打劫银行点会去写投诉信诸如此类，好多好荒诞嘅事情发生埋一齐，但系就会令你反思咯，系啊，到咗中年。可能就係咁噶啦。 哦，咦，幾有趣啊！佢呢啲敘事嘅方法。 係啊係啊，咁黑色幽默喺當中啦，同埋係即係有啲荒誕嘅嗰個邏輯喺當中啦。於是乎，我會覺得除咗嗰種唱腔好特別之外啦，另外嗰個狀態就係思考咯。即我未到中年㗎，但係我都覺得依然都會帶俾我啲思考咯。 係，頭先你就呢個係一個喜劇式嘅一個敘事去講中年嘅心態啦。咁我哋要用翻個港台式嘅，或者係一個係大眾傳媒式嘅一個嘅方法咧，千祈唔好打劫啊！犯法嘢唔好做啊，知唔知啊？ 乜嘢会鼓励人做呢啲？ 我唔知道啊。 系啦，总之我哋唔鼓励，同埋我哋谴责。 系 啊，我哋绝对抵制。系啦， 要守法啊，知唔知道？大家要守法。 系 啦，嗯，法例系攞嚟遵守嘅。 嗯，哇，啱啦， 好正气我哋。 好少可啊， 好少可 啊，咁认真咁正气，我哋系啦，大家珍惜啊。 嗱，头先阿琼就介绍呢个即系中年心态。 系啦， 系啦，咁啊，中年 八十八颗八乐子。 系啦，咁咧就香港呢一对嘅 band 咧，即系如果讲中老咧，我都觉得系佢哋有嗰种麻甩嘅质地嘅，即系当初由野仔唱到变野佬啦。咁你就知道佢哋真系你睇住佢 睇住佢大 老啦。 喂啊， 系啦，咁而佢哋因为其实你都见佢哋好多歌都有嗰种质地啦，有嗰种嘅幽默感啦。又或者寫嗰種題材都可能真係啊，係啊，即係嚟到呢一個年紀，我嘅世界觀係點樣樣嘅咧？而去到上年佢哋講埋啊，一個中老嘅一個感情世界係點嘅咧？嗰種嘅孤單寂寞係點嘅咧？嗰種孤單嘅寂寞，然之後開個手機個心開始痕啊，嗰種嘅質地又係點樣樣嘅咧？係啦，咁所以即係好。我好中意佢哋嘅，系啦，咁咧就揾翻佢哋呢一首，即系心都痕埋啊，系啦，嗰一种内心嘅挣扎，喺呢一个系孤独感同埋呢个欲望之间个黑缝，如何去到 有冇咁有深度啊？ 都有嘅， 其实就系一个用 app 交友 系咯，讲到咁有深度， 野佬啊，附近的人。 在马路那边的人，仍然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若冷淡告别每个早晨？乱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遇上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一个很远的。人步近，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经天过再淡然同度人生。 还残忍。No,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定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后日起放宽多项防疫措施，容许健身中心、桌球、保龄球场、按摩院以及指定体育场所重开，为期至到下星期四，并要遵守人数规定。另外，餐厅晚市堂食放宽至晚上十点，餐厅要维持两人一台，同埋入座人数不得超过一半。游戏机中心、泳池、派对房间、卡拉 OK、夜店同夜总会继续关闭。健身中心器械要保持 1.5 米距离或者设置隔板。健身课堂每组不可以超过4人。每张桌球台同保龄球道同一时间不可以多过4人使用，并需要隔台同埋隔行开放。重开的室内体育场所包括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网球场和高球练习场等。室外体育场所包括运动场、跑道、高球场、单车公园和海上活动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正式宣布参与自民党总裁选举。他在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上说，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必须避免政治真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菅义伟在自民党内七个派系当中已经取得其中五个的支持，部分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国会议员亦都表态支持，意味菅义伟在今次党总裁选举中已经取得超过三分二国会议员的支持。自民党上周成立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并在临时总务会确定选举总裁安排。竞选活动今个月8号正式展开，14号下午在东京一间酒店进行投票，由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和各都道府县支部代表投票选出新总裁。新选出的党总裁可能在16号召开临时国会会议上被任命为新首相，接替安倍晋三完成余下任期，直至春年9月。在北京，外交部华春莹说，美国国防部新一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和以往类似报告一样，罔顾事实，充满偏见，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妄加评论，蓄意歪曲中国战略意图，中方坚决反对。华春莹说，中国加强国防建设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无可厚非。又说中国的军费和美国相差很远，美国的军费和美军力量在世界上毫无疑问是独霸，美军军费实际上是排在后面的近10个国家的总和。他说，美国无非是寻找借口，为美方谋求军事领域的绝对霸权优势制造借口，敦促美方 摒棄冷靜思維和靈和博弈的過時觀念，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的戰略意圖，多做有利中美和兩軍關係的事。有報道指，內蒙古所有學校今個月起以漢語取代蒙古語作為教學語言，引發民眾大規模抗議行動。有教師參與示威和罷課，亦都有家長拒絕帶仔女翻學。當局向黨組織、黨員和公職人員發公開信，指出大力推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和教材建設，有利民族地區群眾享受更公平、更有質量的教育，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當局指出，要緊盯民眾的思想動態和過激言行，及時發現、上報和處置，亦都要帶頭落實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相關政策，不發表、不傳播任何和政治相違背的言論，否則有機會依據有關黨紀國法嚴肅處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5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0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5.7升1毫，药明生物194.4跌3.9，腾讯控股545蚊升6蚊，阿里巴巴291.2升8.4，美团点评272.8升8.2，中国飞鹤15.18跌6.6，京东集团332蚊升22.8，吉利汽车17.66升5.6，圆通速递国际7.15系升5.16，中国平安81.2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7，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7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8,170蚊，系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81美元，卖出1,96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屯门公路的交通情况，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段，较早前有意外还未清理好，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段有意外，车龙排到过了加龙村。反方向屯门公路去返屯门，近住豪景花园的慢线都是有意外，现在龙尾就去到长青公路接近金竹角。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的慢线有意外，龙尾长青公路近金竹角，塞紧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段的意外，同埋反方向入屯门近住豪景花园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咁大车龙啊都系消散噶。就是屯门公路来回方向两单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啊都系消散。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最后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返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而家慢线解封，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就嘅4:40，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咧，继续同你讲关于老味重嘅呢件事。一讲到咧，即刻就会谂嘅系到呢一位歌手啦。其实本来可能冇咁老嘅，不过有啲刻意模仿嘅元素啊。 阳光下你的红暗恋的尘埃，追逐着极大的梦，却没想过带口袋。我只有500，就只有500。那个年少轻狂的我，骑着200，发现机车道上的人们都跑太快。我听着500，我哼着500，啊，少年啊，要忍耐。经过熬过冬酸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尽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季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从前的 讲的就是黄明志啦，选来这首他的作品，全首歌以模仿500的形式完成，那个名称就叫做500。除了演绎得相当神似之外，我觉得他话题啊、宣传啊等等都是做得很好的一位歌手来的。 是我没有翅膀，没有肩膀，没能耐，想送他一份甚至惊喜，我默默口袋。我只有500，就只有500。这城市一片荒芜，直到遇见他的爱，霓虹灯闪闪烁烁，就像我们的舞台。我听着500，我哼着500，啊，少年啊，要忍耐。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季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 人来，唱歌熬过东山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去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 讲过啦，其实黄明志入围咗今年台湾金曲奖嘅最佳男歌手啦，而当中嘅评语都讲到话，其实真系一个唱得好好嘅歌手嚟嘅，即系无奈何咧，都系因为歌曲嘅宣传做得太好，于是乎好多人都净系留意到佢可能歌曲宣传上嘅一啲得意嘅地方啊，就好似呢首歌歌名叫做《五百》。之后咧，讲一个中老最痛的故事，嚟自咧被朋友出卖的佢啊。 为什么深仇大恨，总有人成了敌人？我揭穿你，我也难过。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今后路上你没有我，对你来说没什么，旧朋友你好好走，也许我们没有。 简历李荣浩最新专辑《麻雀》当中的作品，都是第六张的个人创作专辑，歌曲名称叫做《老友记》。共患难过的朋友，可惜不能同富贵的故事啊。 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今后路上你没有我， 但不再是朋友。 唔知你揾唔揾到老味重嘅歌手，佢哋中间嘅嗰啲共通之处啦。但我谂都系一啲比较沉重嘅人生道理嚟嘅。简直李荣浩作品歌曲名称《老友记》。之后我哋清新少少啊，讲下关于男仔嘅故事。 更少过一场大雨吧。洒进来漆黑的阳台，像一艘宇宙飞船，黑洞里面藏着热闹的街，那种幻觉我也有过一些。这城市好像有点危险，躲在阴影里面是不是就能简单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系咪听落fresh 同埋清新好多咧？简嚟郑兴 featuring Hush 嘅作品，歌曲名称《阳台》啊。 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想象自己在山顶上，把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他们的人没有几个，抖落一身灰尘的鞋盒，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长大和晚风缠绵，现实和梦境争辩，而我在凋谢，青春像欲望妥协，让我狠狠的回这世界。幼稚和成熟之间，放纵和清醒边缘，没有交叉情歌。 真是男仔的故事来的，青春期的故事。充满了迷茫和好奇的人生阶段来的。我觉得郑兴和 Hush 的声音加上，令人有一种沐浴在冬日阳光当中的感觉，算是一种我觉得很治愈的效果。现在都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名称阳台，继续都想同你行呢种治愈嘅路线，另外嘅治愈啦，步入去一个小清新嘅阶段，同埋都有一样好治愈嘅嘢，系有猫喺度啊！ 当心情打瞌睡，蜷缩在窗台一角，孤独夜口开放门，也手又捏着。而你是否已准备好顺服生活的猫？ 你爱上了它尾巴会柔软肚皮，也得接受它高冷脾气，同桌神秘，这就好似你 沦陷于谁眉眼风景， 解风情。 恋爱本该是惬意又恰好的浪漫，就像与他躺在安稳的傍晚，可生活也总有些些不耐烦。 读下半影子你 涂鸦地板， 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 若你都没有办法把它照顾好，又凭什么叫嚣要被谁知道天荒地老。 之前都为你介绍过的一对内地小清新的组合，他们叫做房东的猫，简历歌曲名称叫做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 Preaching 都是一位内地的创作男歌手，叫做岑以诚。 你爱上了他毛绒情绪柔软之余，也得接受他傲娇掀起一汪小雨，这就好似你钟情于谁不曾经意的亲昵，也得忍受他邋遢随意与奇怪的逻辑。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就像台阶旁邂逅他的惊喜，可生活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好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懒笔行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 来听他叫声喵。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 就像台阶旁邂逅他的惊喜， 可是我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 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好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难避心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 来听他叫声。 成首歌讲咧，猫系好有脾气嘅动物嚟嘅。如果你可以忍受到猫嘅脾气，先好去拍拖。呢种好疗愈嘅、好清新嘅女声，再加上呢啲好简单嘅吉他，都系近几年好挂住听到嘅呢种小清新嘅曲风。头先讲到吉他文青啊、小清新嘅时候咧，一定要提起佢啦！我哋心中嘅文青女神陈绮贞啊， 不如就把我当作是一个有那么一点点偏执的朋友，抽丝剥茧，发现你是如此的特别，好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走路总是喜欢走左边，你写的字总是歪歪又斜斜，你喝咖啡总是喜欢深一些些，你最讨厌比别人表态的虚伪。你要去哪里面，可以喝整夜的啤酒。我的眼睛发现你并不懂应酬，那一滴是因为你也爱着我。你要去哪里我都跟着你，上辈子我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文清女神陈绮贞《沙花海》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华生》啊，同怪人做朋友。但我知道全世界最好的朋友就是他啦。 是一个有那么一点点偏执的朋友，抽丝剥茧发现你是如此。